要预防肺炎和呼吸道传染病，最紧要时刻保持双手清洁。 洗手应该用碱液和清水清洁双手，搓手最少20秒，仲要用抹手指抹干。 用含有70%至80%的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亦都是有效方法。 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圣灵一点同你一起同心抗疫。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9月21日，本港增23宗确诊，本月单日新高，4宗本地，属2个家庭群组。 有被拘留于深圳港人家属促警方交代，盼政府尽力调查。 4包血浆置于室温不宜使用，北区医院致歉。 美国法官颁令暂缓生效 WeChat 禁令，只符合公众利益。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9月21日开始新一个星期的千禧年代了，都要讲讲靶场消息先。今日由上昼8点去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各区份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各区份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香港疫情嘅情况啦，寻日就听到咧话有23宗嘅确诊啊，咁都有人好关注。不过睇真个数字啊，原来当中咧19宗咧系外地输入嘅个案，本地系4宗嘅。咁稍稍可幸嘅咧就系4宗里边咧都系知道个源头嘅，咁啊本地未有一个不明源头嘅个案。不过见到啊。整體的數字上到23宗，19宗是外地輸入，都值得大家關注的。看回昨天外地輸入的，8宗來自印度，7宗來自尼泊爾，3宗來自菲律賓，1宗來自瑞典的。看回其實有些地方當中包括印度啊、尼泊爾啊等等那些，我們都有個要求的，就是要他在上機之前就是72小時內都要交咗72小時內有效，即係個起飛之前72小時內一個嘅檢測嘅結果出嚟，陰性先俾上機嘅。但係嚟到都仲係有咁多確診嘅個案喎，咁究竟具體我哋個口岸工作做成點咧？整體形勢係點咧？請位專家傾下先，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一齊傾下㗎。早晨，梁子超。 葉生早晨。 係，講個形勢先，23宗個案，19宗都嚟自輸入嘅，咁點睇啊？ 我想过去嗰两个礼拜呢，其实嗰个输入个案就是开始多，同埋上升得都几急吓。 嗯。 因为整体个案嚟讲，再早一个礼拜我想就占40%，到上个礼拜只系超过一半，50%都系输入个案。呢个情况都系会即系令人觉得即系话嗰个开始即是说全球很多地方的疫情呢其实恶化紧，尤其南亚呢个问题大啲，同埋我哋有啲系外佣嚟住嘅地方呢其实个疫情都系恶化紧。咁但系呢啲恶化疫情本身呢，其实如果我哋系真系话做嗰个检测，就系登机之前做检测做得好呢，咁其实就应该嗰个数字就唔应该咁多喺啲飞机上面，譬如话系咁容易，譬如话系阴住，即系唔应该嚟到嗰阵时咁多阳性啊。因为你去到如果你系72小时有一个检测，咁你阴转阳嗰个比例就唔应该太高嘅。咁譬如有啲航机，咁你有啲譬如话同一班航机，咁你可能最多你一班机入面坐满可能都系2-3百人到嘅啫，咁你冇理由入面你超過5個，譬如話有5個或者以上嘅陽性咧，這個比例就係偏高。因為就算一啲病情嚴峻嘅地方，你個新發嗰個病例咧，每即係新發嘅病例每日嗰個個案咧，其實應該都遠低於即係1/1000嘅風險。咁其實呢架飛機入面你又即係又驗過嘅，咁你冇理由話真係話超過其實1-2% 嘅陽呢1-2% 嘅陽性比例呢， 就如果你話喺潛伏期陰轉陽，冇理由高得咁緊要，咁變咗其實可能係喺嗰個，即係話係睇佢哋會唔會，譬如話喺14日內係去過呢啲高危地區或者高危地區嚟咧，無論係直接嚟或者轉機嚟，或者係喺嗰個即係檢測嘅嗰個質素問題咧，似乎都係有啲嘢需要跟進。 嗯。嗱，而家就72小時內要做過一個檢測陰性先俾你啦。呢度使唔使收緊啊？咁你睇，定係還是檢測質量就反而仲關鍵啲啊？ 嗱，我諗咁啦，如果你72個鐘頭，如果我哋全部都係真係執緊嘅，係真係計佢開始採樣個日子計，咁、你由採樣個日子去到嗰、那個即係話你去有結果。跟住佢係嗰度可能要一日啦，你相機嗰度你可能亦都要即係譬如話有一日時間啦，中間嘅空間就唔大嘅。如果你話一啲個人嘅，就未必好似啲大公司咁，你可以譬如做到一啲譬如特別約定一啲檢測咧，嚟到好快做到。所以三日其實我諗喺一般嘅民航咧，一般人嚟講，我諗都係。系，你都好难再缩短。你再缩短，可能令到佢好多地方咧，其实揾个检测比较困难。反为系点样去，即系话跟进翻嗰啲呢啲譬如话佢哋系真系话，无论去边度飞嚟香港都好，无论佢系直接或者转机嚟都好，佢哋都要譬如话系航空公司有责任咧，去即系话睇睇佢哋有冇一个72小时之内有效嘅呢一个咁嘅检测结果。咁同埋，如果係發現有問題嗰陣時候咧，譬如話我哋應該都係可能會係通知翻啲航空公司啊，或者相關睇佢哋睇睇有冇呢方面問題咧。當然，如果個案超得太多咧，喺而家嗰個現存嘅機制入面咧，嗰啲相關嘅航線咧都會被暫停。 嗯，所以對家質量嗰度，其實我哋做嘅唔係可以有限咧，都係提醒下航空公司睇真啲、睇緊啲，關鍵位都係翻到嚟香港呢一刻，我哋再守翻緊咧，係咪應該？ 咁其实就嚟到呢其实都系迟嘅，因为点解呢嚟到手紧呢，你令到我第一样嘢我哋嗰个医疗负担加剧。第二样嘢呢，如果嚟到先验到呢，我哋唔能够确保个飞机同埋喺个机场方面呢系安全。如果喺飞机喺机场度有一个交叉感染呢，其实我哋个机组嘅豁免人员嗰度可能有风险啦，有机会带入社区啦。咁同埋入面呢，佢哋如果有其他乘客或者係受到感染嘅，嚟到香港時呢係驗唔到嘅，因為點解呢，佢未過潛伏期，如果喺飛機或者機場度出現嘅問題。跟住之後呢，我哋個檢疫嗰時候呢，而家仲喺啲分散嘅酒店啊，或者有啲喺屋企啦，咁係喺個酒店度引致一啲傳俾其他顧客或者酒店嘅員工嘅風險呢，其實存在喺屋企，亦都可能會透過家人傳俾我社區。所以呢樣嘢我哋係嚟到要收緊，但係呢就話始終即係話我哋都要透過係對一啲航線方面一啲嘅管制。因為呢雖然第二個地方我哋管制唔到啦，但係嗰啲航空公司要飛嚟香港呢，都係譬如話係有個責任係確保即係話嗰啲嘅譬如航空交通上面安全，同埋都為本地係構成帶到輸入個案啦。咁其實如果呢啲咁嘅停航安排呢，其實都係需要嘅，俾個時間佢哋睇睇佢哋入面嗰、那個譬如向呢個旅客詢問嘅程序，同埋佢哋本身入面係要求啲檢測嘅嗰啲嘅質素會唔會有啲問題可以改善呢，亦都希望即係話係呢啲咁嘅政策可以確實執行啦，有需要嗰陣時候呢可以仲將呢啲咁嘅即係話係呢啲咁嘅停航嘅措施仲可以再進一步收緊嘅。 嗯，而家停航都有做緊嘅，譬如話有班喺吉隆坡嚟香港嘅航班之上有五個乘客確診啦，咁所以就停咗佢14日㗎，就喺9月20日至10月3日兩個禮拜內呢，港龍由吉隆坡嚟香港嘅客運航班呢都唔能夠停喺國際機場降落啦，呢、這個指標使唔使再收緊啲咧？又呢度多啲停班會穩陣啲咧？ 其實而家就佢多時係你係五，譬如話你係同架飛機上面咧有五個譬如確診啦，或者係連續兩即係兩次入邊每次即係話嘅連續兩次超過三個嘅，咁佢都會即係話係有啲停航安排。 咁呢樣嘢可以再睇睇入面嗰個情勢形勢啦。咁但係當然都希望嗰個航空公司入面呢，如果真係發現呢啲咁嘅嘢時呢，真係可以切實去睇返，即係話自己嗰個一啲嘅，譬如話呢啲對一啲喺高風險地區嚟嘅人入面嘅嗰啲嘅，佢哋譬如係嗰啲係攞資料嘅程序呢，會唔會有遺漏啦、譬如話佢哋係攞呢啲咁嘅呢啲證明嗰時候有冇問題，同埋佢哋會承認邊啲嘅證明呢，佢哋自己睇睇有冇咩特別嘅問題。咁變咗咧，呢樣嘢可以咧係令到即係話大家都可以倒轉頭去睇睇喺邊度地方出現問題，而係改善呢啲。咁航空公司可以繼續營運啦，咁我哋都可以避免個輸入個風險。 嗯，即係好快問埋啦，禁飛得唔得咧？索性徹底啲啦，喺啲高危地區唔俾佢嚟住。 嗱，禁飛嘅問題就有一樣嘢大家要諗嘅。第一樣嘢，因為全球咧而家嗰啲好多時唔係淨係直航，好多唔同地方嘅轉機其實恢復翻曬。 嗯， 我哋又冇乜可能禁曬全球所有地方嚟嘅飛機嘅，因為你禁呢度航線，佢喺第二度轉機再飛翻翻嚟，其實都仲得嘅。 嗯， 第二樣嘢就係話咧，好多疫情嚴峻嘅地區咧，由於已經係採取咗好耐一啲嘅，譬如話係一啲嘅，譬如話係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啦，對個經濟方面咧，其實已經好大壓力。佢哋重新係再係用翻啲社交措施控制疫情嘅機會就唔係話太大。 嗯， 咁變咗咧就喺嚟緊，譬如話呢個短期內，譬如幾個禮拜內咧，佢哋都個疫情可能咧會進一步惡化，就唔會改善。而家翻嚟嘅人咧，其實佢哋係香港居民嚟嘅，或者有香港嘅可以，譬如話有臨時身份證嗰類啦。咁變咗咧，你其實入面佢哋始終都係要翻嚟，或者有權翻嚟。咁、 okay. 你而家唔俾佢翻嚟，但幾個禮拜後咧，其實對佢哋滯留嗰度多幾個禮拜，佢哋有風險啦。翻到嚟嗰陣時候，遲啲翻嚟，佢哋可能個感染比例可能仲高。 Okay. 所以其實呢樣嘢都唔係一個解決辦法，反而我哋點樣能夠？是改善那些的檢測啦，同埋翻到香港呢，我哋可能要考慮呢，就話係有一部分可能喺嗰個隔離營充分而家利用而家嗰啲新起嘅隔離設施呢、 嗯、 去處理一啲比較高風險嘅翻嚟嘅地區嘅人呢，呢、 okay. 樣嘢可能都要考慮，因為用嗰個分散嘅酒店呢，同、 嗯、 或者係用一啲家居嘅檢疫呢，其實係有問題，同埋嗰啲嘅我哋嘅名單呢，高風險嘅名單呢，要隨住嗰疫情改變而去諗下修改，尤其歐洲嘅疫情咧反彈得相當急，有啲地方都創新高，咁都要小心。 嗯，好啊，多謝梁志超分析，同你傾到呢度。梁志超醫生咧就係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嚟嘅。嗰度香港嘅疫症啊，尋日就多23宗，19宗都係輸入嘅。呢一環我哋做成點咧？今次都發現到19宗嘅。另外啦，有啲民生嘅措施啊，同民生相關嘅啲抗疫措施啦，咁大家覺得而家做成點都打嚟傾嘅。1872311，張生打上嚟嘅，張生你好。 係早晨啊，我諗政府個抗疫措施咧，純粹係一個口號嘅呼籲嘅啫，話全城抗疫。最簡單嘅即係唔好講話嗰啲酒樓、食肆、酒吧，你政府管唔到啦。 嗯， 即係話就話好多警察去巡查，係覺得係好似做個樣咁。但係咧，我見到咧就係譬如話政府嗰個康文署嗰個户外足球場啊、運動場啊、曲棍球場嗰啲咧，佢根本咧落實唔到嗰個4人限聚嗰樣嘢啊。 哦， 因為而家我哋知道佢放寬，但係咧太多人咧根本就暫唔知道。我嘅地方係睇住跑馬地馬場嗰個足球場同埋曲棍球場嘅、 嗯， 基本上係呼天喺度打波，11人對11人。 嗯， 好啦。佢名義上就話 book 場嘅時候就話限你4人1組，但係我哋廣東話有句説話，上得床嚟掀被冚啊嘛！你點樣管嗰啲足球員呢？個個換曬波衫、波褲、波鞋， 嗯， 話就話有幾個足球，我睇住佢發生嘅、 嗯， 打到俾管理員去到睇咧，咁嗰啲人咪走鬼散開咯，但係4人1組咯，根本落實唔到，做唔到啊！你政府自己場地都管唔到。实爆发的噃。 OK， 好，明白。多谢张先生的意见啦。讲到足球场嗰个人数太多啦，佢觉得因为就跟唔翻政府的规矩啊。咁大家可以继续打嚟倾嘅，1872311防疫抗疫措施做成点样？另一个话题都想讲讲啊，有关司法方面嘅。咁因为见到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施国民啦，就话喺9月2日咧就向特首林郑月娥咧提出辞任。咁特首咧就按翻有关法例咧就撤销咗施国民嘅委任噶啦。咁啊，特首嘅讲法咧就系话施国民咧系冇提及辞任嘅原因。 不過見到澳洲廣播公司引述就話咧，引述咗施國民啊，就話咧辭任終審法院非常法官嘅原因咧係同國安法嘅立法內容有關。咁啊，淨係聽到咁多啫。咁另外睇翻時間上啦，九月二號辭任嘅。咁但係之前就聽到特首又講過咧，就話香港冇三權分立，形容三權咧係各司其職，互相配合嘅。咁啊，第二日就見到施國民嘅辭任，咁有人就會諗啊，係唔係真係關事咧兩樣嘢？请位学者分析一下，先请嚟有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倾下噶。早晨，张达明。 系，早晨，早晨。 系啊，点睇今次阿施国民嘅辞任呢？ 系令人非常之忧虑啦。 嗯。 咁当然啦，就当事人就冇特别点样公开啦，但我哋都睇到有好几个唔寻常嘅位啦。 嗯。 即系第一，正正系佢冇讲佢辞任嘅原因咧，呢、這个都系一个大家令人擔心嘅一樣嘢，因為正常嚟講，即係一般佢唔會辭任啦，有兩年嘅任期。 嗯， 咁佢健康又唔係啲咩問題，咁今次都係我第一次即係睇到咧，係有法官咧，就係唔係因為即係所謂健康或者係一啲即係可以公開講乜嘅原因咧，係辭任啦。第二咧，你睇到咧，無論司法部，無論特首咧。司法部咧係冇任何聲明嘅，冇任何講解嘅，呢亦都係非常之唔尋常。因為如果有正常嘅辭任一個即係同政治冇關嘅原因，或者同幹涉冇關嘅原因去辭任咧，咁我相信司法部咧都會有一啲嘅解釋啦。咁第三咧就係、睇到特首咧，佢就咁刊憲咧就話取消佢任命，但係就冇任何咧係表揚佢過往對香港嘅貢獻啊。等等呢啲基本上一啲禮儀嘅説法咧，呢、這個亦都係非常之唔尋常啦。 嗯，頭先都講到啦，澳洲廣播公司就話引述阿施國民嘅講法，就話係同國安法立法內容有關嘅，又點睇呢啲報道咧？有冇咁嘅可能性？ 呢、這個都係一個巧合嚟嘅原因嚟嘅，咁亦都相信佢嗰邊都有佢哋自己嘅所謂消息或者資料啦。咁但係點都好啦。即其實撇開佢前辭任咧，其實近期無論政府即係否定三權分立嘅言論啦，推廣推國安法啊，我再遠少少喺2014年即國務院嘅白皮書啦，即係講到即係將司法都納入咗喺要所謂配合合作，即係保護國家利益等等嘅層面咧，其實。已經種種嘅一連串嘅政府或者中央嘅事法或者舉動咧，其實都動搖緊咧香港嘅司法獨立嘅。 嗯，我想問施國民今次辭任啦，對國際上面或者國際嘅司法界上面會唔會為香港帶嚟啲咩信息咧？大家會點樣解讀呢件事咧？外邊會點？ 我相信無可避免咧，係會有負面嘅影響嘅啦，會影響到國際咧對香港司法獨立、司法嘅信心。咁但係我正如我之前同一啲媒體所講啦，咁我都希望咧就唔會陸續有嚟啦，即係如果係單一嘅事件咧，咁可能嗰個嘅負面影響咧都叫做仍然勉勉強強可以即係控制之內啦。咁但係亦都今次一個敲響一個好大嘅警鐘啦。咁亦都希望若果特區政府、中政府真係重視香港嘅司法獨立，希望保持香港嘅法治咧，希望佢哋都做翻啲正面嘅事咧，係俾人睇得到咧，香港仍然都可以保持翻我哋原有嘅司法獨立同埋法治咯。 嗯，我見即係政府都出咗個新聞稿咧，就回應翻傳媒嘅查詢，都提到咧《基本法》第二條清楚講明咧，香港有獨立嘅司法同埋終審權嘅。第八條定明咗咧，就普通法制係會予以保留。咁都強調翻香港司法獨立呢一點。你點睇咧？夠唔夠咧？呢個？ 呢個當然唔足夠嘅，但係講咗好過冇講嘅。咁但係因為依家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中央咧，佢對司法獨立嘅詮釋咧。其實係好唔同嘅，即係我哋內土嗰套制度咧，特別喺早前我都留意到中央官員有啲嘅言論咧，佢哋都會講翻啦，香港你繼續有司法獨立噶，司法獨立所指嘅咧就係即係周圍法院有獨立嘅審判權咁樣，佢就係咁樣去睇嘅。呢、這個當然同內地睇嘢都咁講嘅，你會睇翻咧內地佢嘅表述咧，佢哋都話內地嘅制度咧係有司法獨立嘅。 嗯 OK， 好。另外都想問再即係長啲啦，因為而家好多時我哋都係委任好多非常法官都係嚟自譬如英國啊、美國啊、澳洲呢啲系統多啲啦。有啲講法就話近年都見到終審法院都多咗用啲中文審理嘅趨勢啊。咁不如咁啦，諗埋嗰啲譬如新加坡等等鄰近地方用普通法嘅地區，有資深法官都可以嚟做非常法官嘅。點睇呢啲嘅講法咧？ 我諗都係回歸翻基本啦，基本法定得好清楚咧。我哋聘用法官咧，其實主要咧唔係考慮嗰個語言，反而係佢嗰個即係所謂嗰個專業嘅能力啊等等。咁無可置疑咧，喺普通法嘅領域之下咧，國際性咧，其實過往由回歸以嚟一路委任嘅即係所謂非常任法官咧，喺海外嗰啲咧，都係即係所謂國際。大家認可咧，係一啲好傑出嘅法官嘅人才啦。咁而的確確咧，就亦都係喺呢啲嘅國家，即係佢哋個司法體系咧，係更加喺國際度受到認可啦。咁相對嚟講，新加坡都要簡單嚟講咧，係未及嗰個班數啦。 咁所以係咪即係唔應該諗住你的意思係，還是睇翻個法官有能力都可以招攬啦？ 而家當然，即係我唔可以完全排除，但係就如果從翻暫時我哋喺普法體系咧，其實最主要咧就真係喺澳洲啊、英國啊、加拿大嗰方面咧，佢哋嗰個嘅即係都係國際認可啊，對喺普法體系裏面咧，即係大家覺得佢哋真係我哋叫做 top judge 啦， OK， 好，好，咁多谢张达明先，成日收眼倾到啦，先，张达明咧就是、港大法律学院嘅首席讲师啊，电话18723一，大家可以打你一齐倾下噶，讲到香港嘅疫情又好，啊，施国民嘅辞任啊，我都可以打你一齐倾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过去三个星期日在元朗的交通黑点打击违例泊车，共发出超过2800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其中针对元朗市中心的违泊车辆大约有1700张。警方说执法行动特别针对在限制区和巴士站违例上落客或者货物，停车等候时间过长，非法进入黄格等。美国加州联邦法院一名法官颁布临时禁制令，阻止美国政府针对腾讯旗下应用程式 WeChat 的禁令生效。除了暂缓商务部将 WeChat 从美国应用程式商店下架的命令，亦都阻止商务部禁止用户透过 WeChat 在境内的其他交易。法官认为，虽然与中国相关的国家安全威胁一般证据有很多，但与 WeChat 有关的特定证据不多，认为政府的行动移除了 WeChat 用户的沟通平台，影响他们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获赋予的权利。另外，腾讯说华府的禁令生效之后， WeChat 除了可能无法在美国获得新用户之外，现有用户更新程式的时候亦都可能受到负面影响。公司正是进一步评估，并且会继续与华府以及其他相关利益者磋商，以达成长远解决方案。英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反弹，单日再多近3900人确诊。政府首席医学顾问克里斯惠蒂稍后公布疫情的最新数据，预料会提到疫情正是向错误的方向发展，目前正是处于大流行的关键时刻。卫生大臣夏国贤早前警告民众必须遵守自我隔离的规则，否则会被处于巨额罚款，又未有排除再次实施全国封锁。伦敦市长简·世德形容伦敦的疫情明显正在恶化，希望快速制止病毒在市内扩散，强调行动宁早莫迟。他今日会同市议会领袖开会，之后会向政府建议在伦敦实施的防疫措施。

咁你知唔知点先称得上系真正嘅自由？你又识唔识得分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同共和式自由？ 吓、啊！ 今晚十一点睇港台电视31午夜广场《哲学有解倾》啦，题目系自由点止咁简单？睇完你先讲自己争取紧咩自由咧？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2020年9月21日，本港增23宗确诊，本月单日新高，四宗本地属两个家庭群组。 有被拘留于深圳港人家属，促警方交代，盼政府尽力调查。 四包血浆置于室温不宜使用，北区医院致歉。 美国法官颁令暂缓生效 WeChat 禁令，只符合公众利益。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昨日咧，23宗確診啊，咁其中19宗咧係輸入嘅個案嚟嘅，咁啊讓人關注到啦，我哋嘅防疫抗疫措施做成點樣咧？如果睇輸入嘅個案啦，19宗，昨日嚟講咧都係7月尾以嚟嘅一個新高嚟噶。香港呢邊疫情似乎好轉緊啦，咁但係國際上面咧有唔少嘅地方啦，特別喺亞洲嗰啲地方咧，其實都升得好緊要噶。我哋嘅口岸嗰度使唔使再加強啲咧？咁另一方面啊，就其他本地上面嘅一啲防疫抗疫措施，之前一路都放鬆緊嘅。咁頭先有聽眾打上嚟都講到，好似放鬆得嚟咧，就少咗監管喎。有啲地方譬如球場，佢見到多於4人聚埋一齊都唔係好管到。你有冇啲類似嘅觀察咧？或者覺得我哋做成點咧？可以打嚟講下嘅1872311 1872311。聽下聽眾先，有周太嘅，周太你好。 系你好， 早晨，周太，早晨。 我觉得咧，即系寻日嗰个咁多数字咧，都得人惊嘅。咁就又证明咗政府咧对外来嗰个把关咧系把得好啦，即系可以测到佢哋计。咁我希望继续发扬落去，把好呢个关，唔好因外来个疫情影响香港嘅经济发展。咁本土嗰个疫情咧，我就觉得而家政府嗰个放宽度咧系适度嘅，唔能够放得太宽。因为咧仲有好多隐形嘅患者啊，咁嗱，好似以我为例啊，咁上一次因为上个礼拜放宽咗四个人，我就约朋友出去饮茶啦，刚好就去到嗰个营盘嗰个侍应咧，佢有阳性，佢公布嘅前一天就去咗佢嗰度饮茶，咁令到我自己个心咧就好惊，我曾经去到嗰度飲茶，驚住怕受感染，所以而家我要湊孫嘅，我都唔敢翻去湊孫啦。星期日休息都叫姐姐加班啦，我自己自我隔離，咁唔好將嗰、那個隔離14天，等到冇我先至翻去，唔好使到個疫情響家庭同埋響社區擴散咯。咁我覺得咧政府咧就係而家咁逐步放寬係啱嘅，唔好話因為咧怕嗰、那個防疫疲勞而將佢一下子放得。 OK， 見到阿周太都相當謹慎啊，處理得多謝曬你啊，周太多謝曬你分享先。再杜太添，我聽下杜太係點睇先。杜太你好， 早晨， 係請講杜太。 我想講講咧，都係關於個限聚令嗰個疫情嘅。 好啊。 咁我有一日咧經過荃灣千色匯商場咧，咁佢側邊咧就有啲位咧，啲人即係其實係即係好似啲石角咁嘅啫，啲人可以坐喺度嘅。咁我見到咧，差唔多有成。起碼3至4個攤位啊，佢哋喺度擺旗陣啊，喺度捉棋。 哦， 係上咗年紀嗰啲阿伯嚟嘅。咁佢哋就拉低個口罩，喺度食煙捉棋，即係兩個咁樣。咁就側邊咧就有好多嗰啲，即係都係佢哋啲阿伯咧，就喺度圍觀嘅。其實真係好危險咯，咁樣。 仲要戴口罩喎，而家户外其實應該都仲要戴。 係啊，佢哋拉低個口罩食煙捉棋咁樣。 仲好多即係啲又係上咗年紀啲阿伯喺度圍觀咁樣，咁其實係好危險嘅，真係咁。即係同埋我都擔心而家即係又就嚟中秋啦，咁又政府都放寬咗好多噶啦，根本咁都即係都驚住，唉個疫情又再反彈，就真係唔知點算啊！真係。 OK， 好多謝杜太啊，講到即係而家都有啲可能違規嘅情況出現，的確係嘅。上一波嚟嘅時候咧，就有時講到話嗰陣時啱啱係因為父親節咧就放鬆咗啲措施啦。跟住就好似就升得好快，嚟緊十一就既係國慶，亦都係中秋節。咁大家點睇咧？可以繼續講下你嘅睇法嘅。1872311，陳女士啊，陳女士早晨， 早晨啊，主持 係早晨。 咁好開心，最近嘅本地個案咧就撳低咗啦。可能即係大家都好俾心機去防疫啦。咁但市面上都其實見到某一啲行業咧，譬如裝修工人啊，佢哋都唔戴口罩嘅。咁同埋最近我上巴士咧，搭巴士咧都見到有乘客唔戴口罩，但係我就知道而家係公共交通工具仍然戴口罩。 冇錯，要戴 嘅。咁其實就希望廣大市民真係合作啦。第二咧，其實最近咧，即係琴日又公布咧，本地個案外來嘅個案咧又增加咗啦。咁其實都多謝嗰、那個新聞嘅透明度，俾我哋知道原來即係周邊都仲有好多人地區爆發。咁其實政府會唔會去考慮一下、就是，就係真係如果依類外來者佢係 positive 嘅，咁就而家係咪要隔離㗎？ 而家係啊，本身佢嚟之前有啲地方，譬如印度嚟啦，就話三日，即係佢上機前咧，要揾到個三日內做嘅檢測陰性，邊先俾上機嘅。但啲上完機之後嚟到香港，又係再檢測嘅時候又發現有喎，咁所以就 係咁即係其實一係咧就你喺機上面咧就即係嗰個病情就惡化咗啦，嚟到就即刻係 positive， 或者你喺當地嘅時候你根本就唔準確啦。咁其實會唔會而家機場嗰啲隔離措施啊，機場嗰啲博覽館應該係 close 咗啦，係咪啊？又，因為最近話要閂啊嘛，咁其實會唔會開翻即係貨嗰啲外來人嘅喺嗰度真係要等啦，最少要等24小時先貨入嚟，同埋嗰啲點對點嘅交通工具咧，其實會唔會即係唔好再俾咁多的士司機入去，而入去嗰啲其實都係要註冊咗，即係登記咗佢係再過嘅，咁起碼追蹤得到，因為我哋唔 afford 得到，再有第四波咧，好，我哋即係香港市民，你經濟 afford 唔到，我哋嘅心理同埋健康都 afford 唔到，希望我哋高明嘅高官員佢哋諗下辦法，唔好再有第四波，我哋真係我哋控，我哋係唔會。即系负担得到呢样嘢咯。 OK， 好多谢陈女士啊。好，跟住仲有黄先生添嘅，黄生你好。 系你好， 早晨，黄生系，请讲啊。 系，咁啊，而家咧内地咧就已经话黄金周即系好似话武汉有机飞出去啊咁样。咁啊去欧美国家嗰啲都东南亚咁。咁你而家睇到即系寻日咧话尼泊尔啊、印度啊，嗰啲航空公司都会带啲有。咁即係因為而家好似話就係去到10月15號嘛，即係內地人經香港有馬就出咗去玩，咁但係佢回程如果佢經香港，佢可以停香港7日噶嘛。咁到時如果你睇到啲飛機嗰度講咧，就係話如果佢送嗰啲人去內地，咁香港嘅航空公司又會俾人停噶咯。你睇尋日國泰港龍喺馬來西亞翻嚟香港有5個客都要停啦，咁咪變咗又會呢一波咯。咁其實而家機場博覽館尋日都講咗啦，政府交俾大陸係起一個醫院啊嘛，隔離區啊嘛，即係好似話得好似準備定咁樣咯。咁另外我想提一提咧，就呢、這個禮拜開始咧，啲學生可以翻學啊嘛，23號同19號。咁但係佢翻半晝噶嘛，咁我就希望嗰啲 food court 啊，即係譬如話市政街市嗰啲熟食檔啊，嗰啲嗰啲商場啲熟食檔嗰啲咧，即係你真係要限人咯。如果唔係啲細路仔嗱，佢翻半日，佢咪去曬嗰啲商場度咯。如果你唔理佢嘅話，到時嗰度好多人噶咯，啲學生即係因為佢唔喺學校食啊嘛。咁咪變咗佢留喺嗰度，咁你變咗嚟講咧，佢啲細路仔就比較即係冇咁冇即係你真係知冇我哋大人咁自律啦。咁到時嚟講，如果傾耐啲食完嘢喺度玩啊咁樣， 咪会大爆发咯。 O、OK, K， 好，唔好意思啊，黄生倾到先，多谢晒你啊，都系要话做翻足啲啦，喺商场啊或者其他食肆嗰度。咁而家都见噶，周末期间可能大家出街都见到有啲都几多人嘅，人头涌涌嘅。咁我哋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咧？继续打嚟讲一八七二三一一，仲有高太添噶，高太你好， 系你好， 早晨高太啊。 是我住在你的屋邨，我哋有个私人球场的。 嗯。 我哋呢个管理处呢，上个礼拜一话放宽四个人呢，佢就开返啦。本来是搵啲封条呢封住嘅啲球场。 嗯。 所以呢我就上个礼拜已经走去投诉，佢都唔理我。 嗯。 佢话放宽咗放宽咗。咁就我呢就上个礼拜呢就已经聚集好多人，我打电话三条狗啦，咁差人嚟呢就嗰啲細路仔就全部走曬，已經啊十幾廿人聚喺度啦。咁啊，琴日咧我又打電話三條狗，我又去揾管理處，管理處話唔理啊，你打三條狗啦，就直情咁講啦。 有幾多人啊？你見到球場度有多成 幾人啊？琴日 三十幾人。 係啊。咁、 okay. 我打三條狗咧，收尾我個電話可能有啲問題咧，佢又冇覆我第一次就有覆我就嚟咗，琴日都冇覆我都冇嚟到，我又冇打电话再打电话去啦。我觉得我自己成日要麻烦警方嘅咁嘅事系嘛。咁我咧曾经喺差馆问过，差馆话你只有打三条狗，我都唔知咩部门投诉，我政务处有问过，佢又话你打三条狗。咁我一八二三咧，我上一次都有写过。 嗯， 个话要同管理处啊，要同你哋公司嗰啲人联络，咁啊变咗咧，我就变咗好黑人憎嘅人物啦，咁啊。 嗯，但系都嘅讲翻件事出嚟都好嘅，阿高太，因为都要头先你讲，如果聚三十几人喺一个位置度，又可能除晒口罩，都可能有一定嘅风险啊。不过多谢高太分享先啦，都讲到观察到一啲怀疑佢可能违咗规嘅情况出嚟。可以繼續打嚟傾下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疫症之下見到有啲嘅社交距離措施都放鬆咗噶啦，鬆咗之後有冇有所謂鬆得滯嘅情況咧？有冇啲咁嘅觀察啊？打嚟一齊傾一八七二三一一。咁啊嗱，講到即係疫症之下啦，除咗我哋嘅生活受影響之外啦，對於政府嘅財政方面都大受影響噶。因之前又公布埋第三輪嘅抗疫基金啦，咁今次就用240亿啦，當中45亿咧就係俾各行各業嘅，咁100几亿咧都愛嚟做疫苗啊或者支援醫管局等等嘅。咁啊喺咁嘅三輪嘅措施之下咧，其實我哋嘅儲備由11亿啦已經跌到落去8000亿啦，咁啊使咗3000亿度。咁對於我哋財政有啲咩影響咧？又請位學者一齊分析一下先，請嚟有咧中文大學商學院嘅高级讲师李兆波一齐倾下噶。早晨，李兆波。 早晨，叶冠霖。 系，不如先讲下第三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先，240亿。你见呢、這个力度就少咗个蓝马上面，帮到几多手咧？呢度 嗱，其实就帮唔到太多手嘅。个原因真系咧，即系个宏观经济咧一定要启动啊。因为你个宏观经济，你讲紧一个好大嘅规模。咁第三轮嗰啲都系有少少保留十位啊。咁同埋咧就即系第二轮有啲情况，觉得啲可能啲力度唔系好够。影響比較大嗰啲，咁咪再加少少啦。但你睇到第二輪就1300几亿，第三輪就200几亿咧，其實就相差得好遠嘅。咁其實我覺得有啲唔好彩嘅，因為如果冇第三波嘅話咧，我哋有啲經濟活動已經重啟，好似內地喎，即係譬如我依家根本就應該喺深圳教書嘅嚇。咁今日 Zoom 啦，你知道內地依家根本就啱啲聽眾都有個分享啦，即係歌舞昇平啊，佢哋黃金週又可以去玩啊，咁已經玩咗好耐啦。咁你一出得嚟就有啲經濟活動啊嘛，咁你香港咧仲係即係有限啊，好多嘢我哋都做唔到嘅，咁變咗咧，即係嗰個經濟復甦其實都遙遙無期啊，暫時。咁你靠政府咧去咁樣嚟到支撐得唔係好耐嘅。 嗯。咁當然啦，能夠復甦梗係好啦，即係經濟活動重啟當然好啦。咁但係喺現今就真係好不幸，真係有第三波啦。政府都講到，即係對於佢嚟講，就面對有限嘅財政資源，一定要審慎理財嘅。咁所以其實前後計落又加埋都有成3000亿嘅咯。頭先你講力度今次第三輪都叫少啦，但係你覺得佢有冇空間再做多啲咧？還是喺審慎理財之下都差唔多噶啦？ 我覺得就差唔多啦，因為原因咧，你如果有第四波嚟咧，你仲有冇彈藥去做咧？咁其實以往有啲嘢咧就可以做得唔使咁盡嘅，因為你如果睇三輪咧，最大個筆就應該喺保就業嗰度嘅，即係811亿咁上下啦。咁、你見到有啲嘅公司其實就唔應該去支持嘅，大家都知嘅。你睇盤數，即係叫佢交翻一年每個月嘅財務報告出嚟，好簡單，佢其實有噶嘛，交俾啲業主。咁你升緊咁嘅零售嗰啲，即係個超級市場嗰啲，咁 根本就唔使嘅。咁同埋我發覺個現象咧，就是、最大筆呢個保就業計劃咧，佢嗰個負責係行政長官辦公室同埋勞福局嘅。咁啊，似乎財政司嗰個角色咧，啊或者係呢、這個即係服務局啦嚇，咁啊呢、這個咁就好似唔見啊。咁佢哋係做呢一方面嘅專家嚟嘅嘛，所以你見到咧喺呢個保就業計劃裏邊咧，同埋就佢有好多啲甩漏啦嚇，特別係咧即係有啲企業我哋唔應該資助，咁嗰嚿錢就大啊，因為其實咧你啲細數嗰啲，我覺得咩差唔多咩都行業各行各業都有啦，但我哋應該睇啲大數係咪用得其所啊嘛，咁我覺得嗰度就真係唔係好理想啦。 嗯，所以保就業就做兩輪啦，係咪都就算真係咁不幸再有第三波、第四波啊，再有第四波嘅話，都唔應該用保就業呢個方式做啦，你覺得咯？換個方式 嗱，其實就可以做嘅，不過就應該比較有啲針對性去做啦。咁當然啦，有局長就話：，哎呀，可能就係用好多嘅時間啊，各樣嘢。但其實依家有資訊科技，咁你同埋已經即係唔同嘅政策局，你見到譬如稅務局啦，我哋睇到嚇，稅務局收咗好多數據嘅嘛。當然你用啲稅務局數據嗰陣時，有冇啲法例嘅嘢我可以研究？呢、這個我相信問題不大嘅，因為你稅局嗰度有堆數同佢填表嗰堆嘢咧，咁夾埋一齊，其實你可以睇到就究竟呢一個企業係值唔值得我哋去即係資助嘅咁樣，咁就唔啲公帑就用得其所，因為似乎咧即係咁耐以嚟，我俾我感覺咧就有啲就逼住要做，譬如話你派一萬蚊嗰個。政治上面要做啦，因為香港去年發生社會事件，以至嗰陣時嘅疫情好嚴峻啊，係呢個財政預算案公布嗰陣時，即係俾人感覺好似觀音開庫咁樣咧，冇咗啲控制啊，咁我一路開落嚟，我哋唔能夠再繼續咁樣落去噶啦嘛。 嗯，所以話若果真係咁不幸再有需要要做呢啲嘅即係保就業嘅措施，頭先你講啦，就係針對性啲嘅，就未必係咁廣啦。但係個方式咧，因為之前有啲人都話一樣嘢，就係保就業係經過僱主先，然之後再希望咁樣而令到啲打工仔受惠噶嘛，好咯。政党直接提，不如做失业援助金啦，呢个仲直接实际啲添。你又点睇咧？ 我就局部贊成嘅。點解局部贊成呢？因為就真係依家嗰個，如果唔係因為呢個保就業計劃，失業率就應該飆升得好緊要嘅。咁就呢一個失業救濟金，但係唔可以長期，因為長期咧就會有一個道德風險喺度，即係我唔使做啦，咁啊變咗好似攞嗰啲乜乜綜援啊嗰啲咁樣樣。雖然有啲人就覺得我唔會攞，但係咧係有咁樣嘅情況喺度，可以一個短時期嘅失業救濟金，咁就一路監察住啦。咁就好過咧就俾嗰啲嘅僱主，因為俾僱主嗰度咧佢哋依家都懂得個玩法啦，我唔係擺曬嗰啲人出嚟申請，我擺局部呢一批人我就即係唔會炒嘅，但我想炒嗰啲咧，我就係唔去申請啦咁樣。大家都知道呢一樣嘢，同埋你中間有好多古古怪怪嘅嘢喺網上面都睇到嘅，咁似乎嗰度唔係好理想。我呢個目的都係話令到嗰啲即係做嘢嗰啲人咧，即係佢係有嗰個現金流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可以考慮一下，就係你喺嗰個保就業計劃裏邊可能會有啲嘅調整嘅空間，咁跟住有一部分係做一啲嘅失業嘅救濟金，但係就係要寫清楚攞幾耐啊，同埋啲咩情況底下攞咁樣。 其實呢個跨陣營嘅政黨咧，似乎都支持做呢個失業援助金嘅喎。即係無論你係建制又好，泛民又好啊，都有呢啲。我見普遍都係提就係做半年嘅，但係金額可能大家政黨提嘅唔同啦。半年係咪都叫合理咧？呢個年期？ 我覺得都合理嘅，其實早少少會好啲啦。咁當然你依家數落係半年嘅話，就去到出年啦。其實都唔係話太遲，因為暫時我哋都睇唔到一條嘅出路。係你啲疫症咧，仲咪依家唔係話好似上次第三波之前一大段時間係跌到零噶嘛？咁其實依家有啲數字遊戲咧，大家睇到就係嗰、那個就業不足率咧，就升到啲歷史高位嘅。但係、那個失業率咧就唔係。咁啲人話我五日我翻三日，咁呢個叫做就業不足，就唔係呢個嘅失業率。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喺即係依個真係如果真係話啲人真係。失業啦，咁其實都應該幾慘嘅，即係做無可做先要做到失業嘅啫，啲企業啊各樣嘢，咁我幫助佢哋，我覺得都係合適嘅，因為依家都係香港歷史上面啲比較嚴峻嘅時間咯。 不過政府曾經講個講法就話，如果做呢啲援助金咧，最快都要九個月至一年時間咧，先至能夠落實到，而且運作成本相當高啊。失業援助金計條數係咪真係要咁耐咧？你又點睇咧？ 我覺得唔係咯，即係依家又係話你有嗰啲資訊科技嘢，佢哋即係政府成日即係話鼓勵咩大數據啊嗰啲，我稅務局好多嘢喺度嘅喎，其實咁你要攞一堆嘢，依家啲電腦好勁嘅，咁你做一啲 matching 做啲配對嗰啲已經。 即係手上面已經揸住一啲嘢喺度噶啦，其實咁積金局度又揸住一堆嘢嘅喎，咁夾夾埋埋咧，其實要真係額外做嘅應該就唔係咁多。我自己發覺就政府好多無論部門啊，即係你講係處啊、局啊之間咧，就可能個協調就唔係好理想，所以就出現一啲咁嘅情況咯。即係如果做嘢咁慢嘅話咧，冇咗嗰個嘅意義啦。咁啊，你話做得快嘅話，又似乎嗰、那個譬如保就業嗰啲好多甩漏啊咁樣，咁我覺得真係本身政府去啲唔同部門啊、唔同局之間協調咧，一直都做得唔理想，先會出現一啲咁樣嘅情況咯。 嗯，另一條數都想計嘅就有關香港個財政儲備啦，而家就由萬一億跌到落去8000億啦。咁而家近排講得比較多，就因為嚟緊又明日大嶼嗰個前期嘅研究咧，嗰度5億幾就申請撥款啦。明日大嶼值唔值得做咧？大家又討論翻呢樣嘢，你點睇咧？ 增加嗰個嘅土地供應咧就值得做嘅，但係咪一定明日大嶼咧有啲保留？我自己本身覺得好中性嘅本來，但係喺香港依家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就我哋嗰個儲備跌到3000億啦，同埋有一啲叫我自己認為都係結構性嘅財赤啦。因為咧你嗰個收入嗰度唔好穩陣，靠嗰幾個好大嘅資源，但係支出嗰啲咧，譬如醫療啊、教育啊、福利嗰啲好難去做。我覺得問應該中央啦，中央曾經都提過，我都寫過，葉劉淑儀議員都寫過，你桂山島就係香港大嶼山對出嗰度啦，叫即係中央搞掂嗰塊地去，跟住我哋租翻去啊，最快的方法，因为中央先有魄力咧，去解决一啲咁深层次嘅社会问题咯。你依家明日大屿咧，你做咗呢个前期嘅研究，跟住仲有好多关卡要做。香港咁政治化咧，咁你搞得嚟，只会令到个成本更加高，同埋依个时间你孭一个咁大嘅负担嘅话咧，我哋而且我哋嗰个嘅即系收入嘅来源咧系咁唔稳健嘅话咧，咁其实系唔应该喺呢个时间做呢一样嘢咯。 嗯，好，另外都想提埋，头先你提过香港已经出现结构性财赤，系咪？你點解咁分析 呢？因為你睇翻有啲嘅恆常嘅收入，有啲恆常嘅支出，咁大約都係4000多億啦。咁另外一啲咧賣地一年就係1000多億咁上下啦。但係睇到最大嗰個恆常性收入來源係嗰個利得税，經濟唔好咧就弊噶啦。跟住咧就印花税咧，又係經濟唔好嗰啲咧，亦都係大跌嘅。咁但係你啱啱提過支出嗰啲咧，你醫療嗰啲咧，淨係俾醫管局每年就將會係700多億，差唔多係新地賣樓800多億一年嗰個咁樣嘅收入。跟住就呢個教育啦，連埋大學700多億。咁跟住呢個嘅社會福利啊，嗰啲咁樣咧啊，咁急急埋埋，其實呢啲好難減嘅。但你個收入原來咁唔穩定，你支出嗰啲好難減嘅話咧，咁已經出現一個結構性嘅一個問題噶啦。咁其實呢咁耐啲嘢啊，即係回歸以嚟都話要研究嘅，但研究嚟咧，到依家都冇嗰件事。咁依家遇到啲逆境嗰陣時候就好難去處理嘅。其實， 呢、這個話題都可能要用翻啲時間。咁有機會嘅時候先再同阿李兆波再仔細深入傾落去啦。多謝曬你嘅分析先，同你傾到先。多謝曬你，李兆波咧就係中文大學商學院嘅高級講師。電話繼續1872311。九点钟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 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2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4日以来首次再破20宗。当中19宗由外地传入，包括8名在9月18日分别乘搭港龙航空以及印度航空航班抵港的乘客。涉事的国泰港龙航空由吉隆坡往港航班以及印度航空的客机，由昨日起至到10月3日被禁飞香港2个星期。專家就建議政府要適時更新高危地區的名單，並且要求航空公司加強追查旅客14日潛伏期內的行程。大公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新型冠狀病毒來襲大半年，懷疑和確診的病人都集中在公立醫院診斷和治療。醫管局原本豁免非港人患者的費用，但因為社會憂慮，不少患者爭相來香港求醫，今年1月底起向他們恢復收費。星島日報發現3月初只有22個人仍然未繳清近20萬元的醫療費用，但到8月底已經增加到86人，一共欠300萬元， 每個人平均欠繳的費用亦由近9000元增加到34000元。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旺角區甲一級的私營安老院松山府邸涉嫌派錯藥，兼且是爆發鼠患，老鼠甚至爬過長者心口。84歲的陳婆婆入住松山府邸大約4年，家屬因應她去年再次中風，所以在房間安裝攝影裝置以保安全，誰知意外發現老人院的鼠患猖獗。社會福利處就說，去年9月已經知道院舍的鼠患問題之後一直有跟進，而鼠患雖然未徹底解決，但已經有改善，該處會繼續跟進。《東方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北區醫院九月初接收紅十字會送嚟嘅血液製品之後，血庫職員漏放四包血漿入冷藏庫，任由血漿放箱內室温，第二日連箱帶血還翻俾紅十字會。院方向捐血者同埋市民致歉，並且成立小組徹查。病人組織狠批新型肺炎疫潮下血庫供應緊絕，但係職員仍然因溝通問題白白浪費血液。《蘋果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明報發現有今年新版的初中歷史課書本，新增基本法內容，包括講解古代雅典民主政治制度的時候插入基本法條文，說港人有選舉權和守法義務，亦都講述公元七世紀伊斯蘭教起源歷史和教義的時候就引述基本法，說本港有宗教信仰自由。有歷史科教師認為，古代尚未出現基本法，學習古代歷史強加現今的事情未必符合教學需要。而教育局就說，現行中小學的不同科目，包括歷史科的課程，都涵蓋基本法教育，因此教科書提及和課程內容有關的基本法教育元素亦都屬於合理。明報報導。 信報報導，被指干犯內地偷越國邊境罪，扣押深圳鹽田將近一個月的12名香港人到現在都未能夠接觸外界。部分事主家屬昨日向香港警方正式報案，並且提出三大訴求，包括交代拘捕過程細節、提供水警當時巡邏記錄等。有家屬憂慮親人被賣豬仔，希望港府協助確認事主下落。警方昨晚回覆查詢的時候說，水警指揮及控制中心曾經檢視上個月23日上午的航行監察記錄，沒有發現內地海警船進入或者停留本港水域，當日上午亦都沒有接獲任何上述報告或者市民求助。警方又提到，上個月28日獲內地通報，上個月23日在內地水域拘捕12名香港人，內地執法部門正依法處理，警方強調與拘捕行動無關。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新型肺炎昨日錄得19宗輸入個案，是創近6個月以來的新高，除了殺停高危航班，當局亦都需要擴大高危國度的名單，杜絕不負責任國家或者地區將當地疫情輸港處理，亦都要嚴格安排高危地區入境者集中隔離14日，更加是要繼續大力打擊違反防疫規例的商企和市民，以防疫情在社區再次爆發。經濟日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港府三輪防疫抗疫基金，政府財政負擔已經高達3000億元，財政儲備減到8000億。最近有商界人士公開呼籲政府發行債券籌集資金。社評說，當新型肺炎疫情令到財政儲備急速減少，而政府又不肯定疫情對經濟有多大打擊的時候，透過發債補充財政儲備流動性值得深入研究。明報社評。 文匯報的社評就講到，12名涉嫌在港犯下嚴重罪行的疑犯企圖潛逃而在內地的海域被捕，有家屬昨日在攬炒派慫恿之下到警察總部報案，要求特區政府交代更多案件詳情，初步干預內地的正當執法和司法程序，破壞一國兩制，企圖煽動港人對特區政府和國家的怨恨和仇視，謀取不公義的政治利益。文匯報社評。 《蘋果日報》的評論說，12位年輕人為了逃避苛政和不公平檢控，冒險偷渡出海，落入中共政權手中，變成另一個司法管轄區的被告，家人一再向政府提出訴求，希望提供協助。評論說，特首林鄭月娥和高官怎可以對他們沒有半點同情，怎可以不替他們想多些辦法，只是以一句不能干預內地司法制度敷衍了事。《蘋果日報》評論。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 较早前噶啦，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水泉澳村啊，虽然清理好啦，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嘅。沙田路出九龙近住水泉澳村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都系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啦。咁另外蒲岗村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龙翔道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蒲岗村道啦，落翻黄大仙方向近住龙翔道一带咧都系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着北角码头一段就慢车，反方向东行去柴湾近住渣华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喺城市花园。喺九龙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挤塞，龙尾喺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咧就挤塞。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龙尾白沙湾码头。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喺骏景园。咁提一提大家啦，由于有维修保养工程，山顶缆车服务咧系暂停噶。咁而新巴十五号线啦，中环至到山顶都要改经花园道缆车站。另外新巴十五号线啦，中环天星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站咧都系暂停服务。咁另外啦，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管道入口较早前由于有坏车啦，虽然拖走咗，咁一带仍然挤塞啊。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入口较早前坏车拖走咗，咁一带都系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心脏专科学院、 香港外科医学院、 香港儿科医学院、 香港精神科医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安宁仲计划。 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2020年9月21号，本港增23宗确诊，本月单日新高，四宗本地属两个家庭群组。 有被拘留于深圳港人家属促警方交代，盼政府尽力调查。 四包血浆置于室温不宜使用，北区医院致歉。 美国法官颁令暂缓生效 WeChat 禁令，只符合公众利益。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翻翻嚟千禧年代时间，之前就访问过中文大学商学院嘅高级讲师李兆波啦，都讲翻香港啊喺疫情之下咧推出咗几轮嘅抗疫基金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都使咗3000亿噶啦，咁而家我哋嘅储备就11000亿跌到落去8000亿嘅，咁佢都讲到一点啦，就保就业计划啦，之前咧就似乎执行嘅嚟都有啲漏洞，咁啊提过一点就失业援助金咧，呢啲不同政党都有提嘅，咁如果做半年嘅话咧，咁啊李兆波都系有得谂嘅，咁大家点睇打嚟讲？1872311，听下听众先，有陈女士啊，陈女士你好。 系早晨啊，主持人 系， 我系想讲下呢个保就业计划嗰度嘅。 好啊， 啊咁我觉得咧根本咧就唔应该话系发俾嗰啲百佳啊、惠康啊嗰啲，佢哋根本就系今次疫情嘅受惠者嚟嘅，佢哋啲生意仲好咗，你谂下佢哋会唔会话去裁员咧？同埋，所以我覺得剛才嗰、那個 學者啊，李兆波 問者咧係幾好嘅，講得即係應該針對性一啲咯，啊，即係你應該係幫啲真係有需要想啲辦法嚟幫有需要嗰啲咁樣樣咯，啊，佢上次已經派咗好多億嘅喎，啊嗰啲大公司啊大機構啊。哇！俾咗成億成千萬佢哋喎，係咪啊？咁你而家咪冇曬錢俾有需要嗰啲咯？所以而家即係更加應該亡羊補牢啦，唔好再咁樣發俾佢哋咯。你就算百佳惠康，你嗰陣時話要有啲咩優惠啊？即係我覺得都唔應該佢啲優惠又要限呢樣限嗰樣，不如直情唔好俾佢哋咯。 咁點樣最幫到市民咧？一般打工仔咁，你覺得點做啊？ 啊！即係我覺得，即係好似剛才嗰個訪問者咁樣樣啊。你針對性一啲，咁我只係個小市民，我唔知道具體可以係 失業援助金咧，直接幫打工仔啦，唔好經佢經企業啦，好唔好啊？有啲政黨啦咁睇啊。 唔係佢幫佢最初諗幫企業咧，都有一啲道理嘅，但係問題佢發嘅時候，即係都冇理由咁大公司嗰啲、咁大機構嗰啲，佢根本係有能力，佢冇理由話即係。咁樣都發出去㗎嘛，係咪啊？ 明白 ，OK， 好，即係針對性啲。 咁跟住再想講嘅咧，就係、是、大家都知道而家嗰個疫情咧影響底下咧，好多人失業啊，開工又話不足啊，又話無薪假。我希望嗰啲議員咧，佢收咁多人工啊，唔好再浪費納税人嘅錢咁喺度成日流會啊，成日喺度吵吵鬧鬧，即係認認真真做嘢，佢哋收咁多錢係咪啊？佢哋嘅人工咁多，人哋就喺度。冇公開佢就喺度，好似上次咁，都未做曬啲議案，好多議案未過，佢就放假啦，佢放暑假啦，咁好似咩禁電子煙啊，立法徵費嗰啲，佢一句遺憾啊過唔到咁啊，出到你唔係一句遺憾噶嘛，即係希望你即係認認真真咁去做嘢咯。 Okay. 好，多一年時間咧，又唔知道會唔會頭先你提嗰啲議案都會翻嚟咧？因為之前就話立法會會期到就唔夠時間傾嘅，多一年又會唔會得咧？因為之前就始終會期完啦，暑假咁都係一個。本身的安排嚟嘅，咁而家就話可以履行職責多一年，咁啊再睇下嗰個情況係點樣啦。好啦，跟住來又講下另一單嘅新聞先，就關乎到香港啲安老院舍嘅服務質素啊。即係就發現咧話，其中一間喺九龍城嘅甲一級嘅私營安老院叫做松山府邸，就話佢咧懷疑咧就係派錯藥啦，亦都話咧有鼠患添。咁嗰個院舍裏邊咧就曾經有一個咧84歲嘅陳婆婆就入住，咁但係佢陳婆婆咧今年7月底咧突然間不省人事，咁入院之後咧就被驗出咧佢又有一啲體內有藥啦，就是、一啲冇獲處方嘅糖尿藥嘅，咁但係唔知點解咧佢都食咗嘅，咁所以而家咧就。見到出現一個現象，就話佢係昏迷咗接近2個月嘅。咁社署就話咧，就派錯藥呢件事咧，就會向院舍咧發警告信。咁另外啦，那個院舍咧亦都話有鼠患嘅問題，因為有啲攝錄機嘅畫面見到咧，就有啲老鼠喺地下度行嚟行去添嘅。咁就係話喺嗰個婆婆嘅房嘅地下啊、牀上邊啊、隔板啊都有嘅。咁所以又有人再一次關注到咧呢院舍嘅情況啦。電話旁邊請嚟兩位嘉賓一齊傾下先，請嚟咧就係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阮淑欣，早晨，阮淑欣。 早晨。 另外咧，仲請嚟今次呢個事件嘅事主即係婆婆個仔啦，廖先生一齊傾下嘅。早晨，廖先生。 係早晨啊，主持。 係，不如我先同廖先生講兩傾一傾先。我想問一問，而家你媽媽情況點樣啊？ 媽媽仲喺醫院昏迷嘅。前日咧，我哋經過院目嘅幫助咧，嘗試希望佢喺做啲禱告。幫助媽媽，因為一路以嚟咧，媽媽嘅情形都係唔好嘅，即係由廣華醫院開頭以為救唔到媽媽個病情危殆，咁直至到有一日佢哋問咗我哋3、4次，我哋家屬接受唔到就咁俾媽媽走，咁但我哋明白到人老咗終須一走啦，咁嗰陣時我哋唔知有藥物事故嘅，直至到醫生叫我哋去開會，咁我哋表達咗啦，就唔想媽媽受任何嘅。苦難，咁如果佢真係需要自然走，就俾佢自然走。但係之後咧，就醫生就提出咧， 問我哋有冇自己買藥啊，婆婆會唔會買藥啊呢啲問題。咁我哋答曬之後咧，佢哋先話俾我聽咧，其實咧佢覺得個情形有比較特別啊。佢哋去咗驗尿化驗，就發現啦，佢身體裡面真係含有其他政府醫院開嘅以外嘅藥物，咁主要都係一啲糖尿藥物啦。咁媽媽有少少糖尿雜戒嘅，但係完全係咁多年都唔需要食糖尿藥嘅。咁當時情形非常之危殆啦，我哋只能夠專注喺媽媽身上。咁但係事後咧，隔咗冇耐咧，因為機制問題咧，醫生咧就報告咗出嚟，因為錯藥咧係嚴重事故嘅，尤其是喺老人院裏面。咁衛生署又再聯絡我，跟住咧就交俾呢個了解咗事情之後咧，就交俾食跟進。咁但開頭咧就未有啲咩發現到。咁我同時間亦都揾咗社協幫手去代理我哋啦，去處理呢一啲投訴個案。咁社協跟進之後咧，社署都積極去跟進。咁中間咧老人院係冇嚟打個電話嚟慰問嘅，直至到社署咧去查牌啊，所謂，跟住佢哋先開始緊張，跟住咧就話佢哋會查出係咩嘅，但係結果咧就冇回覆我哋嘅，即係係咧佢哋經過兩次電話之後咧實際冇回覆嘅，咁直至到咧社署都同社協交代咗啦，真係有藥物事故啦，咁其實整件事情咧。我簡化啲講啦，就係成件事情我哋接受訪問嘅原因咧，同埋將呢件事講出嚟咧，就係我哋發現咗咧，原來咧老人家喺老人院住咧，有咩事起上嚟咧係冇保障嘅，法律嘅保障。根據社署條例咧，佢哋最多可以做嘅嘢咧，就會俾啲 warning letter 啦，跟住提供佢哋指引啦，同埋經常去查牌，睇下佢哋會唔會犯錯嘅。咁其他方面咧，法律上系完全冇保障嘅。同埋咧，我哋都睇翻以前劍橋老院嘅案件啦，我覺得咧，完全做老人家咧，係冇尊嚴可言，不佢又冇嘢可以保護到佢哋嘅。咁我覺得而家最緊要咧，就係話而家政府咧，我想講嘅説話就係講少少心聲啦，市民嘅心聲啦，就係其實咧，老人家咧喺呢個社會裏面。是有贡献的，咁呢个大家都明白嘅。咁而家佢哋老咗啦，真係需要去保护啊，好似一个 BB 咁，老人家係需要去保护嘅。即係除咗我哋做仔女要孝顺啦，政府提供多啲资源啦，咁我哋点样好好保护呢？而家呢社協都提供咗好多意见呢，喺呢件事件里面呢俾社署点样可以喺药物监管啊、条例啊各方面嗰啲去做啲嘢。咁我亦都知道咧，政府咧嘅資源咧，而家大部分咧都係花喺譬如佢哋煩緊明日大魚啊，佢哋煩緊即係跑道啊、海洋公園啊呢啲咁嘅事件度。咁我覺得社福界咧係既然政府亦都好關注社福界啊，會俾啲資源啊，可唔可以俾多少少呢班？殘弱嘅老人家，佢哋喺年青時候為社會貢獻咁多，咁而家譬如老人院好多資源不足嘅，因為喺呢個事情裏面咧，我覺得呢個院舍咧佢錯咗，佢前一日非常之好，我媽媽好中意喺嗰度住，咁自從出咗事件之後咧，咁啊跌波，但我覺得佢哋我唔係主力針對佢哋，我覺得錯咗。他哋只要改翻，佢一定可以攞翻佢哋個以往嘅信譽翻嚟嘅。呢、這個我擔心嘅。但反而我就希望咧，政府嗰度嘅資源啦，原來有好多資源不足，譬如即係等於巴士公司嗰啲事件咁樣。哦，原來好多司機要 OT 喎，咁係咪唔夠錢請護士咧？唔夠錢請咩專業人員咧？藥劑。 所以佢派錯藥，可能今次係其中一個你最其中關注嘅位啦。咁其實就呢件事，我哋都邀請過涉事嘅院舍嗌佢做訪問嘅，不過暫時咧就未有回應嘅。嗱，今次就見到係即係你媽媽就應該係七月底開始不省人事啦，跟住就發現咧就而家應該就食咗一啲咧就冇獲處方嘅藥嘅，咁所以就懷疑係派錯藥啦。我想問你，咁停咗嗰啲藥之後咧，有冇身體上面有冇咩變化？有冇起色翻㗎？有冇關唔關事啊？啲同昏迷？ 哦，冇嘅，而家因為嗰個藥物影響啦，咁一路昏迷嘅，咁其實佢就而家嘅情形 唔單止係腦部冇反應，我哋一開頭係非常之擔心佢成為植物人嘅。 嗯。 咁但係經過醫院嘅腦科專家鑑定咧，佢哋話俾我哋聽咧，上個禮拜為止都仲係咧處於一個靜止昏迷狀態。 OK。 測試唔到佢有植物人嘅反應嘅。 嗯。 咁呢個我哋比較放心啦，但係我哋都唔想佢咧咁樣落去。咁所以我哋咧曾經媽媽係信過基督教，所以我揾院牧去幫下手。 嗯。 然後醫生，你試下屋企人叫唔醒，咁我哋試下用神嘅方法啦，最後一個科學以外嘅方法我哋嘗試嘅。 嗯。 咁但係咧，佢身體狀況會係點咧？佢而家身體狀況因為老人家唔喐啦，咁佢咧就會全身生咗好多壓力瘡。咁其中一次咧就喺九龍醫院諗住康復到啦， 嗯， 但係咧呢個壓力瘡太巨大啦，咁令佢不停發燒，醫生嘗試轉抗生素都唔得， 嗯， 最後就轉翻去廣華醫院搶救啦。 OK， 咁當晚醫生仲話要做多過一次手術，咁叫我哋有心理準備，唔好生電話。咁， 嗯， 佢做咗一次之後就成功咗啦，咁醫院亦都種緊菌，但就希望再配一啲好啲嘅抗生素俾佢。 嗯， 但無奈呢，醫生批咗我哋去睇嗰陣時呢，咁啱嗰次唔好彩呢，媽媽呢係全身喺度抽筋嘅，俗稱發羊吊啦。 嗯， 咁喺兩個鐘頭裡面佢抽咗三次，咁醫生打咗三次針，每一次有兩次針打落去嘅，先至可以睇到佢身體發羊吊。咁， 嗯， 隔咗幾日之後呢，醫生話啊，終於控制到啦，但係無奈咧就佢身體已經係冇位去打針啊。 嗯， 佢哋可以轉啲胃喉俾佢食藥，但係佢身體手腳因為非常之腫啊，同埋全部開始腐爛，生曬啲壓力瘡。咁佢哋又幫佢搽藥膏嘅。咁佢有幾大咧隻手？譬如一個女人嘅手咧，一個婆婆嘅手應該好細啦，但係佢會腫起上嚟大過我男人一個大拳頭啦，非常。大手腳都是這樣， 嗯， 但身體裡面就非常之瘦了，已經是瘦到只是得骨頭，你摸落去胸骨、背骨、背脊全部都剩下骨頭， 嗯， 但手腳腳就總好像沙包一樣， 嗯，我想問一問阮淑欣，即社區組織協會那時候你都幫緊手，這些這樣派錯藥的事件你之前有沒有接觸過呢？ 我們就沒有試過這麼清晰的，但是其實呢以往呢都即係有研究講過咧，有好多安老院咧有派錯藥嘅情況。不過即係今次個事件就好清晰睇得到，即係可以反映呢個問題咯。咁， 嗯， 安老院其實有好多問題，即係今次個事件都即係藉住今次個事件都可以睇得到。而以往咧，即係都係一路冇正視到嘅。咁所以即係今次其實家屬好好，佢哋都係即係憑住希望即係幫媽媽攞翻個公義，同埋係希望幫其他長者，希望社會同埋即係政府關注翻個問題。 嗯，佢有所谓嗰啲三核五对嘅程序嘅院舍有关药物嗰度，你见执行成点嘅啫？ 我哋其实听过有啲家属讲咧，根本系即系都唔系护士做嘅，系一啲即系冇乜即系文化水平本身比较低嘅，可能佢系做其他嘢嘅，即系照顾工作嘅保健员咁样咯，即系都有怀疑过呢一样嘢。咁，我哋其实咧就建议要有药剂师嘅， 嗯。 同埋咧，依家咧有一啲其實電子系統咧係即係好安全，同埋可以好準確咁樣咧幫即係安老院舍分到嗰啲藥物嘅。但係即係依家安老院好多都冇用到呢一個系統咯。 嗯，因為見今次呢個事件，一方面就有藥物事故啦，另外就鼠患嗰個問題都見到你哋有啲片段咧，見到只老鼠行過添啊。但係今日呢次時間差唔多，轉頭再請兩位傾一陣得唔得啊？在新聞之後，咁我哋轉頭 嘅， 轉頭繼續聯絡翻咧，就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啊，阮淑欣啦，同埋有事主嘅仔啦，廖先生咧，講翻佢見到院舍裏面嘅情況。今次牽涉咧九龍城一間嘅私營安老院舍，松山府邸嘅，我哋都邀請佢做訪問，不過暫時未有回應。講到院舍嘅服務質素，大家都可以打嚟一齊傾嘅，電話係1872311。我哋轉頭繼續同兩位傾落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过去两星期输入个案开始急速上升，反映全球疫情正在恶化，特别是外佣来自的地区。

個鼠患呢，其實我覺得佢哋真係處理得不適當嘅。咁、 嗯、 其實喺一年前呢，我媽媽呢房間裏面第一次有老鼠嗰陣時呢，就我哋都嚇親嘅，跟住院方呢就話唔使擔心嘅，因為係停車場嗰度啲老鼠走落嚟咁影響嘅啫，佢哋已經同嗰邊嘅管理處傾咗，嗰邊啲管理處呢就會有啲滅鼠行動，咁佢哋院方裏面呢就擺咗啲老鼠籠啦、陷阱啊喺我媽媽間房嗰度嘅。咁嗰陣時呢加入成間房都係老鼠屎啊，咁我媽媽種咗少少盆栽喺佢間房，因為佢可以有窗台嘅，有好好嘅陽光嘅，咁嗰啲老鼠呢就掘曬佢啲泥弹晒出嚟，咁其实原因我就係想希望以为嗰度可以掘个窿，起个老鼠窿咁样。咁佢哋有佢哋处理，咁我哋就全部清洁过个房间，搞到好撈舊。跟住呢，因为佢哋有啲舊嘅木家私呢，咁我哋都转晒塑胶嘅，咁就密封柜桶嘅。咁同埋呢就唔俾媽媽喺房里面做任何进食嘅，即係以免呢，虽然佢哋人清洁，但係呢佢哋嘅清洁工人呢有时就唔係咁全面啦。当然佢有部分嘅清洁工人呢就非常之好嘅。咁之后冇耐呢，我媽媽因为中第二次风，佢突然之间呢就发觉呢面嗰度呢有啲跳动，咁佢有啲担心，咁我就同院方傾完之後咧，就送佢講話醫院睇啦。 係， 觀察咗幾日之後咧，個中風情形爆咗出嚟啦。咁爆完出嚟之後咧，佢就喺醫院度醫咗兩三個月。咁之後咧出咗嚟之後咧，其實我哋嘅 focus 全力就照顧媽媽嘅。咁佢中咗風之後嘅情形咧，就係佢嘅腳就冇以前靈活啦，以前可以企得行得下，咁變到而家咧只腳仲要冇乜力。跟住咧其中一隻手咧就攣咗，即係。咁有一隻手喐得嘅，咁唯独是最惨咧就个视力，佢之前嘅视力非常之好嘅，同佢配眼镜咧，眼镜公司话其实你阿妈可以去考牌噶，即系视力几好啊，咁冇咩需要再换镜片，基本上零咁样，不过佢又贪靓又要戴眼镜咁样啦，有时。 Okay. 之后咧我哋就 focus， 因为佢系一个自信心非常之强嘅女人嚟嘅，咁变咗咧，佢今次咁样跌咗落去咧，我哋全力咧就关心佢，咁经常陪住佢嘅，差唔多系隔日就隔日就陪住佢噶啦，即系轮住家姐同我。咁我哋亦都换咗一张医院嘅电动床，即系可以升高啊、调校唔同角度啦。咁陪住佢，我陪住佢去开头我陪住佢去嗰啲政府嗰啲复康运动啊，佢有啲复康医院俾佢做啲复康运动，咁我陪咗佢一次，咁知道原来几好嘅，跟住每个礼拜就俾佢上堂啦，咁佢亦都跟住上堂，咁就屋企照顾咧就冇问题嘅。 O、okay, K， 明白。不如我想翻鼠患嗰度，想问啊阮淑珍， 我哋讲关于鼠患。 好好，系 嗱。为咗咁咧，你想知道鼠患问题咧？为咗佢行动不便啊，佢夜晚会喐啊，所以我咧就装咗 webcam 方便照。有咩事起上嚟咧，就嗌姑娘。咁但系通常我哋睇到八九点佢瞓咗觉就算噶啦。咁除非佢跌佢有时挣扎想跌落床啦，个 webcam 就为咗，因为姑娘睇唔到个工。 那个老鼠情况点样咧？你见到？ 开头见唔到嘅，直至到今年。今年疫情咧，我哋唔可以探啦。疫唔可以探之下咧，我哋需要咧排队喺楼下，每一次见15分钟批嗰阵时。咁我哋等嗰时听到其中一个院友咧就话同层嘅，佢就话佢妈妈嘅新人包咧被老鼠咬到。咁、我咦仲有老鼠嘅咩？咁佢应该系7月头啊，7月几号嘅。咁我之后咧我就喺度因为装咗 webcam， 我平时夜晚 明白。咁、那个老鼠点样咧？不如具体啲讲。啲老鼠 具体咧就系、是、夜晚我发觉凌晨两点开始就运动啦，就喺院舍度走嚟走去啦。喺我媽媽間床啦，床下底啦，床邊啦，走嚟走去啦，有時錄到喺窗台嗰度啦，因為有個月光影打落去嗰個凳嗰個影嗰度，跟住你會見到咧，佢因為老人院咧係可以望穿個天花嘅，睇到遠遠嘅客廳位嘅，咁見到客廳嗰啲柱上面咧都有老鼠嘅，即係話同時間咧喺50米以後同埋佢自己間房裡面都有老鼠喺度行緊走緊。 OK， 咁之後咧，我亦都即刻反映啦，同院社嘅社工講啦，我話見到呢啲片，我哋冇發布出去，但係你哋可唔可以即刻解決呢個老鼠問題先？日日喺我媽間房度， 佢點答啊？院方 嗱，院方就佢哋有揾滅蟲公司，咁我咧其實咧就攞住食環署咧一個部門專門幫老人院咧去驅鼠嘅，我攞埋啲資料俾佢，佢話佢哋其實知嘅，咁佢哋一路都努力緊，亦都有報咗通報俾社署。咁但係你努力還努力啫，現實你就要解決噶咯。我問你，你先講，其實就一年前已經有噶咯，但係你哋隱瞞事實。就唔肯去改進，你又快啲去改進啦。咁我自己阿媽媽間房裝咗驅鼠器，但係我後期發現一個聲頻係冇用嘅，咁需要轉聲頻。但係當我訂到翻嚟嗰時咧，即係大概七八日後到咧，即係同嗰啲院方講咗十零日到啦。跟住我媽媽已經出事啦，因為呢個 係、好似個鼠患嗰度，我都想同另一位嘉賓傾下先，就社區組織協會嗰陣時候，阮淑欣你點睇啊？系你点睇啊？个鼠患 我哋睇到其实好严重啊！其实佢讲紧老鼠个问题唔系净系喺个地下度走动，即系我哋睇到啲相同啲片咧，其实佢系会喺老人家个床嗰度行过啦，会喺啲 partition 上面嗰度奔跑啦，跟住会喺个老人家咧个床顶嗰度咧个头顶嗰度咧行噶，其实几猖狂，即系去到咁猖狂，我哋睇到咧佢系一啲都唔惊人，即系一定系有一个时间同埋一定嘅数量先可以咁大胆咯。咁而呢个问题咧，其实即系家属讲紧咧，早喺一年前已经即系开始反映，咁去到今天应该即系安老院或者社署有足够嘅时间去处理，但系都冇处理到。 我想问呢个系唔系一般嘅情况啊？其他院舍有冇听过类似嘅情况呢样嘢？ 有噶有噶，不过就真系冇见到咁夸张，仲要系一个甲一买位嘅院舍咯，所以其实大家都好震惊。甲一买位理应系即系政府觉得喺资助院舍以外系。即係個環境設施同個規格都係比較好嘅院舍嚟噶嘛，即係政府一路都講係呢啲係即係資助院舍未起到咁多嘅時候，佢係即係有一個唔太差嘅質素可以代替資助院舍，咁但係即係睇到呢間院舍都咁樣，其實大家都會好擔心咯。 OK， 好咁多謝曬兩位先啊，傾到嚟先，多謝曬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阮淑欣啦，同埋有事主嘅仔廖先生啊，講到嗰、那個今次呢個個案啊，九龍城嘅一個院舍見到嘅情況，就呢件事有邀請院舍回覆。就冇回复到嘅，未有回复嘅。社署方面就有个书面回复。鼠患方面咧，就话排哨署喺2019年9月知道呢个鼠患问题之后咧，一直有跟进，要求院舍咧采取改善措施嘅，做咗啲改善措施。咁排哨署就话会继续跟进嘅。药物事故方面咧，咁就话根据一个安老院实务守则同埋院舍药物管理指南嘅规定咧，就一定要嗌到嗰啲嘅住客，如果要用藥物嘅時候咧，就要切實執行一個叫三核五對嘅程序嘅。咁就話呢個牌照處喺今年八月初咧，就接到衛生署通報呢個事故啫，就隨即就派咗督察去院舍度突擊巡查啦。調查之後咧，就已經係就七月下旬發生嘅一個派菜藥事件咧，向院舍發出咗警告信嘅。好，聽下聽眾先有阿 Sam 啊 ，Sam 你好。 你好， 阿 Sam 你好，系，请讲，系，请讲。 简单啲讲啦，我老豆又喺医院咧，亦都系失咗救啦吓，亦都过咗啦，唔提医院个名啦。老人家系冇办法噶，系因为佢系我突然间咧有个感触而讲咧，啲官咧亦都系真系尽咗力，就希望攞啲魄力出嚟啦。香港有一样嘢就死结冇得搞嘅，人口太稠密，冇得搞嘅。你有时我哋要明白外国有外国嘅。佢個條件，佢可以地方夠啊嘛，香港你係冇，所以咧我哋亦都要盡量做啦，啲官攞啲魄力出嚟。咁只要話你只係老人家，我一樣嘢我突然間有感而發，我一聽見咧正話嗰個，我只係對視啫嚇。老人家有時好淒涼噶，佢唔可以發表啊。如果佢去到咁嘅情形咧，成身爛曬咧，你要俾佢走噶啦，因為佢要俾多佢呢一日咧，佢受得係苦啊。當日咧，我老豆就係醫院同我哋講，我老豆係爆腸啊，爆腸。咁可以丢咗嗰条命㗎，佢仲係咁俾佢走啦，因为佢好痛苦好痛苦㗎、我老豆呢入咗好多次医院㗎，佢嗰一次拉屎嗰次以为走得切甩啦，喺新界医院，佢打电话俾我，佢话我要入医院我要入医院，我一听见我个心实晒啦，因为佢从来未试过係咁样讲嘅，佢非常之痛苦，入咗医院好快就走咗啦。咁呢我一样我一直都好唔开心到今日。但我最近我又悟到啲嘢，就係啱啱即係我對事，我原來咧我一樣嘢做得都好好嘅，就係我諗都唔諗就叫俾佢走，俾佢走，諗都唔諗，我亦都唔諗啊。諗起依家仲喺度查緊嘅，因為爆點解爆腸咧？有冇人做嘢成個禮拜唔俾佢廁所係做漏嘢咧？咁我唔想再即係查到嘅咪查咯，查唔到嘅我丟咗佢條命去查， 我唯一嘅開心就係諗到我突然間悟到啲少少嘢， okay. 只係啲官做到我、嗯、我感覺啲官係想做嘅，不過香港嘅環境、 嗯， 香港一座大廈住成千人， 人口稠密， 你全世界得印度連孟買都唔會嘅 ，OK， 係咪先？咁、 嗯、 你叫啲官點做啊 ？OK， 好多謝 Sam 啊，講到爸爸遇到一個咁嘅經歷，多謝 Sam 打上嚟分享嘅。好啦，節目去到都剩翻十分鐘時間到啦，都想講埋另一個咧，大家都可能關注緊一個案，就係話有12個嘅香港人啦，就懷疑咧啊循水路潛逃嘅時候咧，就被內地拘留嘅，咁而家拘留咗喺深圳差唔多一個月啦。咁其中6個被捕人嘅家屬咧，尋日就去到灣仔嘅警察總部嗰度報案，就要求咧水警能夠提供事發當日巡邏路線同埋位置，又嗌海事處咧俾翻一個雷達嘅記錄出嚟，咁希望釐清咧事發嘅時候嗰12個人嘅實質位置係點。警方的回复就话咧，当日系未发现有内地嘅海警咧，就系佢海警船咧进入或者停留喺香港水域，亦都未接获市民求助噶。咁喺旁边请位嘉宾倾下先，立法会议员朱海迪喺度啊。早晨，朱海迪。 早晨。 系啊，其实寻日去警察总部啦，同埋家属，其实你觉得达到咩效果咧？可以？ 我谂我哋寻日去系可以令到政府咧去明白咧，除咗系要協助家屬佢哋委託嘅律師可以見到當事人，保障佢哋基本嘅權利之外咧，特區政府喺香港境內都係掌握咗一啲市民好關心嘅資訊，而係可以向公眾發放嘅。譬如話，而家目前我哋淨係知道中國海警單方面有講法，就係喺佢嘅水域嘅庇倫區嗰度9:00多8月23日就捉咗佢哋12個人。咁、但係其實如果話佢哋係由香港係潛逃嘅，咁喺香港嘅水域裏面，到底佢哋個行動嘅過程係點嘅咧？咁、因為海事處其實喺香港水域裏面係有一個好完備嘅雷達系統係監察住嘅，所以就算係一隻好細嘅船咧，佢都可以去監察到佢嗰個航行嘅路線。咁我認為呢一啲資訊係幫到無論係家屬啦，或者係好關心自己嘅公眾去掌握事件喺香港水域呢一個部分咯。至於你話警方佢而家個聲明就係淨係講咗一點，就話佢哋睇唔到有中國海警係有過到嚟香港水域。咁第一我諗呢、這個對家屬嚟講係唔足夠嘅資訊啦。我諗希望海事處佢掌握嗰啲雷達資訊都可以話俾我哋聽，因為其實水警嗰啲資訊都係嚟自海事處嘅。 OK， 另一個關注點咧就係究竟嗰12個香港人係咪得到適切嘅律師嘅支援啦？咁而家保安局長李家超就話咧，就12個香港人已經按當局提供嘅律師名單咧就揀咗代表律師啦。家屬聽到個反應又點咧？ 家屬其實係好錯愕嘅。因為你由香港嘅保安局局長去代表而家中國嘅司法機構去講呢個消息，因為其實過去都係零零星星收到呢一個人就冇得代表啦，第二個冇得代表啦。但係李家超係代表曬而家深圳公安去講曬俾呢個12個家庭聽，就係、是、你哋嘅委派嘅家屬律師咧係冇辦法去代表呢個當事人㗎啦。點解冇辦法呢？就因為而家喺看守所入面嘅人呢，佢哋自己揀咗兩個官方嘅律師。呢、這個就係李家超嗰個講法。而呢個講法令到家屬好錯愕，亦都好嬲嘅，就係、是、其實一般人嘅常識都知道，一個香港人俾人喺深圳拘留咗20多-30日。佢有乜理由係唔想去接受家屬委派嘅律師，透過呢個家屬律師去報個平安又好，或者保持一個同外界嘅聯繫呢？係冇可能唔接受㗎嘛。所以而家李家超係講咗一個其實係違反常識嘅講法，咁亦都令我好擔心。其實因為呢個講法，如果舉個例啊，短期嚟講，短期呢十二個人放得返嚟嘅話，佢哋一定會拆穿啊李家超呢个讲法噶嘛？佢哋一定会话：喂，我系唔知道有家属律师，或者我系唔同意我俾人被逼去接受嘅。咁 如果而家李家超夠膽去出嚟講呢番話咧，我好擔心係代表住中共打算長期去扣押呢班人咯。 嗯，嚟緊啊，仲會諗住點樣可以幫到內地嘅家呢班被拘留港人嘅家屬咧？ 我哋會、其實而家繼續，雖然而家李家超講咗咁嘅説話，但係我哋會繼續去做文件，去確保家屬係委託到中國嘅律師，因為有啲人已經退出咗，我哋要揾人替補佢哋啦。同一時間因為家屬當中呢個被拘留人士當中有葡萄牙國籍，亦都有BNO 嘅持有人，我哋希望相關嘅國家係可以提高一啲佢哋對呢件事件嘅關注同埋介入。 我见联合国嗰度Human Rights 嗰个部分都有出咗一个Twitter 啦，你觉得嗰啲帮到有几多咧？嗰啲表态？ 其实呢件事咧，我谂我哋唔会话喺香港或者世界做某一个举动，跟住佢哋就马上释放，应该就好难系咁样嘅。但系过去嘅经验话俾我哋听，其实持续嘅关注同埋广泛嘅关注，无论香港市民或者国际社会、国际组织。都是有助于即是他们得到比较好的待遇同埋是快啲返到嚟香港囉。 OK。好，多谢你先，朱凱迪同你倾到先，多谢最后访问啦。朱凱迪呢就是立法会议员啦，都有关注或者跟进緊呢，就12个香港人就喺内地喺深圳嗰度被拘留嗰件事嘅。咁而家就帮緊佢哋嘅家属嘅。剛才都讲到啦，就问到警方嘅一啲资料啦，警方回复传媒查询嘅时候呢，就话正积极同内地執法部门联络啦，并且会了解案件嘅进度，并且呢会喺适当嘅时候呢就会适时跟进嘅。好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最后想提大家出面嘅天气情况，因为有个雷暴警告仲生效紧嘅，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朝早嘅10:30钟嘅。好啦，听日8:00继续有天气年代啦，听日再倾。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喺2018年，中国生物科学家何建辉培育咗基因编辑婴儿，引发咗轩然大波。可见在21世纪人类对于生物科技伦理依然有高度戒备，但是石刻一雄早在2005年出版的《别让我走》就已经大谈复制人问题，对世界发出了具前瞻性的预警。虽然说《别让我走》的主题是复制人，但如果单纯当是科幻小说这样来到拜读，可能就会捉错用神了。 故事发生在一间叫海尔森的寄宿学校，学生每个星期都要接受各种健康检查，他们享有良好的教育和照顾，但是几乎和外界隔绝联系。更加诡异的是，海尔森入面每个学生都知道自己将来的命运就是必须奉献身体，捐赠器官，直到死亡为止。 一般科幻或者悬疑小说或者会将这个秘密当是终极武器，留到故事的结尾才揭晓，但别让我走就反其道而行，一早就在书封面上面如实相告，因为这本书卖的从来都不是悬念。 故事开场，长大之后的海西回忆起过去在海尔森的成长岁月，石刻一雄用优雅和缓的笔触慢慢地铺展海西、露丝和汤米三位主角的校园生活，用一宗宗成长琐事来塑造这群有血有肉的复制人。他们平凡得同我们无异，撇开背景不看，甚至可以当作一个爱情和成长故事来阅读。这样平淡的处理是为了累积情绪，直至主角他们走向命定的结局那阵才爆发，等读者淹没在浓稠的无力感之中。 如果说卖弄跌宕情节的高概念作品好像烈酒咁，这样别让我走就是一壶清茶，等你醒酒之余合上书本依然会觉得韵味悠长。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别让我走》，作者石刻一雄，由商周出版。